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说。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狱中留住自由人。这个题目跟监狱有关啦，的确是跟这些审判审讯是有关的。不过呢，今天我们讲的审判和审讯呢，是讲政治审讯和政治审判有关的话题。在审判里面呢，是一个很独特的范畴。咁同我哋講咧，就係遠行啦、嘉齊啦，同埋即係依一今集一定係你去講多啲㗎啦，Michael。咁啊，同我啦，咁一齊同大家講有關即係政治審訊嘅話題。咁但係政治審訊咧，就自古以嚟嘅，就唔係淨係現代嘅東西嚟。咁所以咧，裏邊咧涉及好多嘅範疇嘅。咁首先咧，就要揾阿嘉齊講下先。獄中留住自由人。 唔係嗱，呢首詩咧個全個詩就係咁樣嘅：獄中舊犯迎新犯，天空晴雲。雨云啊，晴雨浮云飞去了，狱中留住自由人。嗱，你一个自由人住喺个监狱里边，呢、這个咁吊诡嘅情况吓，咁就系呢首诗我谂最有味道嘅地方啦。但系即系你见到啲中文唔系好好，原因就系因为咧呢首诗嘅作者佢母语应该都唔系中文，吓、系一个即系著名嘅复国者啦， 系冇错， 胡志明。 咁啊，系啊，嗱，咁胡志明咧好有趣啦。第一咧就系胡志明咧系共党领袖。啊，即系佢系法属印度支那时期一个，即系希望越南复国嘅一个领袖。同一时间咧，佢都系当时即系红军咧嘅上宾嚟嘅。咁所以咧，当时咧佢即系翻咗喺大陆嘅时候咧，其实同即系共军咧系一齐去行动嘅。咁就喺尝试翻去穿翻中国边境，翻去法属印度支那嘅时候咧，就俾人捉咗啦，俾当时国民党军捉咗。咁就留咗喺嗰度大约13个月。咁就喺狱中就写呢段诗歌。所以你见到佢写咧嘅时候咧，都相当之乐观嘅。第一就系因为有各种力量去护住、去营救佢，狱中亦都有即系党员咧系去保护嘅。咁所以佢喺度写嘅时候咧，就觉得啊，我即系暂时喺度，一冇事嘅。即系嗰啲咁嘅旧犯嘅有问题，我呢啲新犯咧反而系好嘅人咧。咁你都见到咧，即系就算系胡志明都有政治审判经历过嘅。咁之后 Michael 一定会再讲。 冇错，因为即系其实胡志明同香港好大关系。究竟佢系永远长留狱中啊，定最尾成为自由人咧？其实我哋稍后时间都会讲啊，即系喺香港。胡志明面對嘅政治審判咧，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關鍵嘅作用。不過頭先講開呢個話題，政治審判啊，卓然都有講啊。自古以嚟，即係好多人即係了解我嘅朋友都知道我，其實我雖然我研究歷史，但係好怕講自古以嚟嘅。講真都倒抽一口涼氣。不過今日講政治審訊咧，就真係冇辦法唔講自古以嚟，因為呢一件事喺人類嘅長歷史或者係跨國歷史入邊咧，即係唔講自古以嚟諗唔到。其他四個字，即係你由公元前嘅蘇格拉底，到中世紀嘅宗教裁判所，到大航海之後喺面針對小種族或者係一啲反對政權或者意見嘅審訊，去到上一個世紀針對即係唔同政黨，特別係即係共產黨或者其餘嘅類似嘅少數嘅新興嘅烏托邦式嘅政治行為嘅審訊，一路去到去殖嘅時候，譬如印度嘅甘地20年代，去到南非嘅曼德拉60年代，甚至乎喺香港六七暴動，以前我哋文字獄都有講過政治審訊，橫跨2000年，你話唔用？自古以嚟有乜可以讲？不过有少少可以解释，就係点解人会蠢或者係醒得咁迟，会蠢咁耐，即係2000几年都唔将政治审讯划为一件即係唔可以做嘅事。就係因为其实政治审讯其实相对于司法独立係一个相对面嚟。如果有司法独立，即係话喺司法裁决入面，除咗法律专业或者法律系咪犯法之外，冇其他因素入面咧，就唔会有政治审讯。咁但系我哋睇翻历史，原来即系包括就算系西方国家或者系亚洲国家更加啦，即系你司法审判上边冇其他法律以外嘅因素喺入边，唔系讲理想啊，系执行上真系冇，或者系大体上冇咧，其实系非常非常近代，系上世纪好近世嘅事，亦都可以话系非常幼嫩，所以我先觉得非常珍贵啦。咁就系因为司法独立出现得咁迟，所以咧冇办法啦。即係人就係咁蠢㗎啦，即係喺咁長嘅歷史長河入面呢，都係充斥住政治審判。所以政治審判喺我哋嘅世界大歷史入面呢，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話題。 我都有睇過一啲研究啦，咁當中有個學者叫做阿江本啦，佢都有提到呢，即係其實 佢個理論都好同啲即係政治審判，佢就提出咗一個叫做咧例外狀態。咁、其實就係咧當權者咧用咗法呢個作為一個根據，去界定咗咧一定嘅程度上嘅一啲事情。即係當然就有部分嘅人士咧，未必係同佢哋同一個嘅政見啊，或者喺啲嘅意願之下咧，佢哋就會將佢界定咗為另一群人。咁而呢一群人咧，佢哋其實係冇任何嘅即係權力，特別最重要係要剝削咗係咩？就係、一個政治嘅權力。所以我哋會見到咧，當中如果即係好簡單嘅嘢，就係譬如一個國家啦，普通嘅人民，佢哋就叫人民。但係如果當你同一個即係當政者有一個對立，甚至乎可能未必係對立嘅立場，嗱對立唔代表一定係差噶嘛。咁但係總言之，個立場上有唔同咧，其實你就可以被界定為咧就係另一類人嚟噶啦。咁就會出現咗所謂嘅例外狀態，亦即係挑戰緊嗰種即係。司法啊等等嘅， 如果第一次就講例外狀態咧，的確非常正啊！嗱，阿金本或者阿江本啊，咁睇你點翻譯咧？講例外狀態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嘗試講緊咧，就係政權咧會嘗試嚇創自我創造，或者借住一啲喺社會出現嘅例外嘅情況，例如疫症啦，例如暴亂啦，例如各種嘅情況，將佢劃為一個所謂嘅例外狀態。而喺一個例外狀態之下咧，權力咧係可以無限咁擴張，因為例外啊嘛，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咁去使用我嘅即係嘅權力。咁嗰個權力咧。可以係好暴力，同埋咧，基本上冇得拗嘅，因為例外狀態啊嘛。咁所以喺例外狀態嘅時候咧，啱啱嘅講法咧就係話，會俾嗰個嘅政權被利用成為打壓好多唔同力量或者唔同人嘅一個工具。咁所以佢叫我哋警醒或者去小心呢一種情況。咁啊，即係如果係講得好啊，即係借都可以講到今日，譬如講小心嘅時候，亦都係可能係好多政權覺得你係例外，所以我可以打壓你嘅一種模式。 冇錯，當然啦，即係例外先要分內外啦。咁就喺歷史上面咧，即係點樣分內外，好多時都係即係好不幸都係政權話事啊，或者一啲主流啊嘅一啲精英話事啊。咁所以我見到點會係例外咧？喺歷史上嘅政治審判，譬如話反對政權啦，所以要例外，因為要保住政權嘅安全啦。影響地緣政治安全啦，所以要例外，因為要保住國家嘅地緣政治嘅地位，或者我所謂嘅 power equation 啦，即係嗰個勢力嘅平衡啦。譬如話針對住一啲宗教領導或者主流宗教啊，咁你如果你係異於主流嘅思想，咁就係例外啦，因為我要保住宗教嘅安全啦。咁仲有可以話種族都係嘅，主流種族啊同例外種族，咁所以咧我要為咗保留主流種族，所以咧少數族裔咧，如果你反殖民咧，咁亦都會例外處理，甚至乎戰爭啦。革命啦等等都會出現例外情況，所以咧例外係多到咧同平常咧都有少少差唔多啊。 你大家講例外狀態呢樣嘢咧，其實我覺得有一個發展嘅過程，即係我哋開頭可能理解例外狀態會一個時間，係一個例外嘅時間，即係發生瘟疫嘅時候係一個例外嘅狀態。咁但係例外狀態呢種咁嘅思考模式咧，就逐漸轉變成為。或者係可以個發展嘅過程裏面咧，就成為咗針對某一類人、某一群人，係啦。咁嗰群人就係一群例外嘅人。咁嗱，即係我睇咁多我哋講政治審訊啊，或者係可能係叫做迫害嘅歷史啦。其實最緊要嘅一個心理啊，或者點背後點解會形成一個咁樣嘅即係所謂政治審判同埋迫害嘅狀態咧？最主要就係因為人以群分呢個思想，即係做一個即係人嘅分類。咁我成日都話，即係如果一個政權佢將人去分類咧，就會好危險嘅，咁好危險。 但唔止政權會分人喎，可能人同人之間都會分 嘅。係啊，咪即係總之呢個係整個狀態。嗱，我譬如睇嗰啲即係講歐洲嗰個宗教迫害嘅一啲研究咧，即係講點解會出現咁嘅一個比較龐大嘅一個迫害嘅狀態咧？其實最緊要嘅即係佢嘅爭論嘅重點，就究竟係譬如天主教教會裏面嘅教士教皇。佢哋因為對即係異端嘅理解，或者對其他所謂另類人士、特別狀態嘅人士嘅理解，即係佢哋由上而下嘅一種推動啦。佢哋一個理解，抑或係佢哋只不過係和應緊民眾佢哋嘅思想。是表達緊佢哋嘅意見 嘅，即係假設你講嘅就係譬如宗教裁判所啊、異端裁判所啊，或者獵巫啊呢啲咁嘅情況啊， 即係呢凡此種種，其實即係究竟係反映緊民眾嘅集體心理，抑或係反映緊當權者佢哋嘅意志咧？其實而家都唔係好清楚。咁但係有一樣嘢可以肯定嘅就係、是，如果社會裏面咧會有覺得有啲人會係污染咗我哋，即係污染咗個。集體或者係污染咗主流嘅，無論係宗教又好、種族又好，或者健康又好，咁呢個咁嘅思想就好容易造成咁嘅人以群分。 而再高啲嘅，可能係因為你有一種咁強嘅 authority，OK。 咁啊，你個樣好似有啲奇怪喎。你依個尖張好似尖啲喎，你會唔會係魔鬼嚟㗎？或者你激嬲咗我嘅？或者你嘅行為同我哋村民之間有啲怪異嘅？不如我捉你去獵巫啦！我話你係巫婆啦。咁你點樣去辯解呢？同埋咁，所以呢一個就會變成咗由嗰個嘅大家嘅群分，大家嘅個人嘅差異，演變成為嗰個差異可以變成一個殺身之禍。 係啊，即係第一個殺身之禍啦。咩嘢宗教裁判所就係當主流無限大，當異化無限擴大嘅時候，連一啲同宗教冇關嘅人都會變成異教徒或者邪教徒或者要獵巫。譬如話伽利略啦，我哋知道十七世紀伽利略嘅審判就好出名，因為咁叻嘅數學家、天文學家，到最尾因為係要支持太陽喺中心，地球圍住嚟轉，佢唔單止要認罪，佢仲要認得好慘。佢喺審判嘅時候入面仲要寫悔過書，佢悔過書原本佢寫得輕手啲，就話：對唔住，其實我係唔應該即係好人為師，我唔應該教嘅。佢哋冇話自己係錯，到最尾宗教裁判所唔接受，一定要話佢錯，仲要佢跪喺度，去承認錯誤。最尾佢都承認話：係啦，我唔啱啦，我知道其實地球係俾太陽圍住，地球先係中心，我錯。到最尾佢被判監，跟住喺判監要三年入面，每個禮拜都要去讀嗰啲即係主流嗰啲宗教學說。到最尾翻屋企被軟禁。當然啦，佢被軟禁嘅時候出咗一本好精彩嘅書，就叫《兩種新科學論》。咁但係即係冇幾耐就過世。即係你見到嗰個主流無限大同異化無限上綱，可以令到所謂嘅邪教，其實對於一啲不主流嘅科學都變成邪教。 係啊，即係就Michael講得好好，同埋我覺得好恐怖嘅就係，當你有一個好強大嘅 authority 喺個社會裏面嘅時候，你下邊嘅普通人民之間可能有唔同嘅意見，或者大家有唔同嘅立場嘅，嗰啲嘅立場就會變咗一群有立場嘅人借住嗰個強大 authority 隨時去督你，你有事，你有事，你有事。那個問題就係嗰個 authority 停唔到嘛，自己你有我有法，我梗係要判啦。你有犯有法咪犯法，有拉有犯法咪拉咯。佢梗係咁講啊，但係可以演變成一個好災難嘅結果。 更加災難嘅就係，當主流無限大，當少數被政治審判嘅時候，少數就越嚟越少，因為佢驚被審判，就變咗主流就喺呢個所謂嘅惡性循環入邊更加無限大。 係啊，所以我哋見到就係話，即係我一陣間會講更加多嘅唔同嘅例子，但係中國審判呢個例子開得好好嘅，就係、是、你會見到呢一種嘅政治審判入面，佢有各種各樣人嘅本性有關嘅問題。而如果個人嘅本性係同一個審判掛鈎，如果係同一啲刑罰甚至乎刑求掛鈎嘅話，嗰件事將會變成一件好可怕嘅後果。下一節咧，我哋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即係喺中政治審判或者宗教審判裏面咧，可能大家都會關注，或者其實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咧，就係有關刑求嘅問題。即係刑求就係通過即係各種嘅刑罰，甚至係肉刑啊，即係身體嘅傷害或者傷殘，達到一個招供嘅效果。我咁樣去定義啦，咁所以呢啲嘅話題其實咧就都要翻去一啲早啲嘅時候嘅，即係譬如明朝嘅時候咧，有唔少咁樣嘅情況，可唔可以咁理解啊？ 其實可以嘅嗱，我喺講中國明朝之前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到歐洲西歐啊，特別係即係嗰啲宗教嘅裁判，其實我哋宗教裁判同政治嘅審判咧，我哋其實點樣拉上關係？其實兩者咧都係可以話視為一體嘅。咁因為咧就係佢哋冇明文嘅法規嚇，即係喺當中可以指明嗰個罪犯嚇係犯咗咩法嚇。咁可能嗰、那個當中背後嗰、那個決定佢哋係對錯嘅，決定佢哋有罪嘅，係用政治力量係嚟到去強制去達成。咁呢、這個所以我哋即係覺得兩者可以喺埋一齊嚟講。咁而咧，我哋講到西歐頭先，我哋講宗教裁判嘅一啲發展嘅過程啦，即係其實有啲前輩嘅即係中古西洋史嘅學者咧，佢哋做過唔少嘅研究。咁其中就即係佢睇到幾類人啦，喺大概十一、十二世紀開始咧，就俾即係主流嘅社會，特別係天主教教廷咧，就認定佢哋唔係好嘢嚟。咁包括啲咩？即係當然係異端啦，可能係唔承認天主教教廷嘅權威嘅，我哋可能自己解聖經，咁有一啲即係對基督教自己嘅體驗。咁仲有啲係麻風病人，咁仲有猶太人啦。咁猶太人因為佢哋即係唔係好似主流人士咁樣有即係可以農耕嘅，佢哋可能要做好多借貸啊、金錢相關嘅商業嘅啲活動。咁嗱，即係仲有同男同性戀者啦、妓女啊等等。咁呢啲人咧都會被認為係一啲另類 係社會裏面邊緣嘅人士，或者係即係喺主流以外係有害社會嘅。咁而呢啲咁嘅人士咧，佢哋伴隨住即係喺被迫害之前咧，其實伴隨住好多嘅幻想啊，就係有好多好多嘅神話嗰啲 myth 啦，喺佢哋嘅身邊去被塑造出嚟。 食小朋友啊， 係啦，即係類似啦， 捉咗你偷嘢啊嗰啲。 或者話麻風病人就會好喺性方面好開放啊等等，即係咁引致佢傳播嗰啲疾病啦。即係啲伴隨住一啲大家都會相信嘅神話，因此咧就覺得佢哋對個主流社會係傷害更大。咁啊，更加要去鎮壓佢哋，更加要可能將佢哋肅清。然後就算唔係殺曬佢哋，都將佢哋隔離喺一個地方，即係會係一個咁樣嘅思想嘅方式。嗱，咁樣我哋翻去中國嗰個情況係點樣呢？即係嗰個政治審判呢，其實可能我哋喺中國嘅社會咧就冇咁極端。咁但係我哋講到譬如明朝開始咧，我哋見到啲咩呢？就係見到即係比較有啲重要嘅政治審判嘅案件出現。我曾經一段好長嘅時間，我自己好困惑嘅。困惑啲咩呢？就係、是、我哋譬如我研究即係明代清朝同明朝清朝嘅嗰啲法律嘅發展啦。咁我就即係曾經就希望將啲政治嘅審判呢，就將佢隔開嚟，唔好同一般嘅審判呢一齊去睇。但係發現呢當中嗰個難度好大。係因為政治審判其實係即係雖然個罪名係有啲唔同。但係佢哋可能喺中間嗰個取證嘅過程啊，嗰啲其實互相都即係譬如刑求嗰個問題嚇，即係都係需要互相去配搭嘅。好啦，但係明朝初年咧，我哋知道有幾單大案，胡惟庸黨案啦、南獄案啦等等。咁呢啲咁嘅案件咧，佢哋有啲咩特點咧？其實同啲西方我哋見到即係嗰啲同宗教迫害或者係迫害其他百姓嘅案件有啲咩嘅？ 會唔會都係逼供啊？會唔會都係有政治因素啊？或者會唔會都係同主流論述唔同，所以就要你認罪啊？ 嗱，中國嗰啲， 你上次有講過嘅廠咧，會唔會佢哋都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機構？ 嗰啲廠嗰啲問題，我陣即係可以講完明初嗰個幾個案件之後，我慢慢再講。咁但係咧喺明初嘅情況咧，我覺得佢可能相似嘅地方就係要作好多神話喺後面，都要係將嗰個罪人咧變成咗係十惡不赦嘅，或者 污名化佢， 係污名化佢。嗱，譬如胡蓉檔案咧，我相信胡惟庸可能同明太祖朱元璋真係有啲個人之間嘅矛盾，甚至乎佢作為丞相咧，當時做咗丞相，佢呢個職位咧係會有啲奪權，咁有好多外國嘅奏議即係或者有外國嘅嘢嚟到中國，咁胡惟庸唔話俾明太祖聽。佢自己私下可能係即係用宰用丞相嘅職位咧嚟到去處置咗。好啦，咁但係咧，阿胡惟庸不斷咧喺即係佢被殺之後，咁啊同埋佢嘅黨羽咧即係被清除之後，佢不斷有好多新嘅罪名加喺呢個人身上，並且明太祖就利用胡惟庸呢個咁嘅案件咧嚟到去將所有嘅異己、所有有問題嘅人，佢覺得唔睇唔順眼嘅人，就話係佢嘅黨羽，咁以至去擴大呢個咁嘅政治嘅審判同迫害。咁南獄案都係類似嘅方法。 所以嗰個政治審判本身係一個政治工具， 係 即係唔係單止去處理嗰單案件入面嘅細節或者所謂嘅罪名，而令呢件事有殺雞儆猴嘅作用。 係，但係即係最好玩嘅，點解呢個政治審判比較俾後人去睇咧，係讓人哋好不安咧？就因為佢裏邊咧所有嘅證據都係確鑿。即係佢係真係犯罪嘅，咁但係嗰啲罪行，即係究竟係真嘅定係一啲即係一啲神話嚟嘅一啲 myth 嚟嘅？咁我哋而家根本就唔可以考證到咁但係 同埋無論可能證人又好，物證啊，各多嘢都好，咁你要砌一個證據，你要做咁，其一你可以做到啦，第二就係、是。死無對證，所謂主謀已經伏法啦。咁你身邊嗰啲人嘅追加嘅審判就更加容易去做執行啦。 嗱，但係明初呢幾個咁嘅政治大案咧，讓我有啲咩嘅反思咧？就係、是、我哋譬如睇翻明朝嘅法律同埋唐朝嘅法律，如果做一個比較嘅話咧，唐朝嘅法律咧，其實即係如果你係有一個官位嘅人咧，你可以用你嘅官位咧喺你犯罪嘅時候咧去抵罪。有可能可以有減刑或者熟刑咁或者係可能即係真係交換一啲條件，可能減輕啲。咁但係到明朝咧，即係有關嗰個規定咧，就似乎冇咗嘅。 即係好明顯，其實係有啲想剷除咗嗰、那個，即係我睇皇帝睇唔順眼嘅某一個嘅人士咁樣。 總之啲官位就唔可以再係保命嘅一個咁嘅工具。咁但係我哋睇翻明朝有即係唐朝到明朝又好咧，喺法律上邊咧。如果即係我哋話一啲係政治審判嘅問題，就係佢中咗咩嘅罪，所以先會被政治審判啊嘛。咁我哋睇喺政治上面嘅罪咧，係有謀反、大逆同埋即係謀叛。 啊，半就係你半途他國啊，即係可能同外國私通，或者諗住即係去逃亡去第二啲國家， 勾結外國勢力。 係啊，謀反你可能就係對個國王或者皇帝本身啦，或者係可能對政權本身。 煽動於分裂國家。 係啦，咁啊，仲有謀大逆，就係你諗住破壞皇宮嚇，即係恐怖襲擊。 反革命。 恐怖襲擊。是恐怖襲擊嚇，咁呢啲就係好明顯嘅罪名，但係就冇一個罪名咧，話你忤逆皇帝旨意，即係皇帝叫你做某樣嘢，你 唔直接講噶嘛， 係啊，或者係批評皇帝，即係咁個皇帝原來係冇刑法可以罰你啊，咁當然佢可以運用佢嘅權威，即係你即係我睇你唔順眼，或者你 即係你頂撞皇上，皇上講兩句大膽，咁又有冇嘢可以整死佢？冇啊，唔好意思。 係啦，唔係嗱，喺唐朝啊、宋朝啊呢啲咁嘅時代咧，其實如果你唔係直接犯咗嗰啲謀反大逆嘅嘢咧，皇帝其實好嬲都好啦，佢好難做 嘅，做唔到嘢嘅。 係啊，冇落。咁嗱，明朝就有一樣嘢唔好嘅，就係、是、有所謂停仗啊嘛。皇帝唔高興咧，隨時就嗱呢樣嘢唔係朱元璋發明嘅。其實元朝已經有噶嚇，咁、但係似喺一個軍營裏面咯，即係一個將軍可能嗰啲士兵唔聽話， 就殴 佢係啦，即係總之係咁樣。咁但係就冇一個好具體嘅法律咧嚟到去即係去罰嗰啲忤逆佢嘅官員。咁你諗下一個皇帝，如果佢嘅權威係被冒犯嘅，係啊，佢個政治嗰、那個理由就好難去判罪。好啦，咁但係咧喺明朝嘅情況咧，點解即係比較複雜咧？就因為我哋頭先睇嗰幾個大案咧，似乎就即係政治嘅問題係掛帥嘅。咁、但係胡惟庸、南旭又好，佢哋係犯咗謀反啊嘛。嚇、即係明太祖指證佢係謀反。咁但係其他人如果係會認為有謀反啊，或者其他嗰、那個人係忤逆咗皇帝旨意，咁、那個法律個運作係點樣咧？嗱，咁變咗呢度比較麻煩。咁原來明太祖係留咗一條尾巴喺度。尾巴就唔知係保障佢定係保障啲大臣，就係、是、咧，即係如就叫做咧，職官有犯啊，即係如果你係有官職嘅人員，你係京官嘅話咧，北京即係做喺或者南京做官啦，咁你會點樣咧？你就要奏請，即係皇帝批准咧，先至可以捉嗰個官員去審。咁但係如果你譬如喺京師以外嘅，就五品以上咧，就要奏請。五品係咩意思？你知府已經係四品官啦。咁所以係大部分嘅官員咧，都要問準皇帝先可以咧，由司法機構咧對佢哋做嘢。好啦，嗱，咁但係明太祖又有一樣嘢要超越嗰個制度係點樣咧？我哋話到錦衣衞係趙玉啊嘛，就係因為皇帝下詔嗰啲官員可以被捉去審訊。咁呢樣嘢。咁嗱，呢個咁，但係明太祖喺佢晚年又取消咗錦衣衞趙玉嗰個功能，咁所以佢嘅後人其實係變咗 handicap 啊，佢就唔可以 冇呢個工具， 係啦係啦，冇呢個工具嚟到去審，所以點解阿朱棣啊，明成祖朱棣佢又復設翻呢個錦衣衞，即係有翻刑具，咁並且有埋東廠可以主動去徵緝，咁呢啲咧，即係我哋見到嗰個變化係點樣咧？就係、是、皇帝即係喺原本嘅制度咧，就係、是、朱元璋已經廢除咗可以用政治嘅理由嚟到去處分佢啲官員嘅工具，咁但係咧喺明成祖嘅時候又復設翻呢樣嘢。嗱，最大鑊係咩咧？即係其實我哋有時講咧明朝嗰啲咁嘅廠位啊，嗰啲特務嘅問題咧。咁有譬如即係其中我哋最出名嘅，即係除咗東廠西廠之外咧，仲有內行廠同埋喺萬歷時候嘅內廠啦。嗱呢啲咁嘅特別嘅機構咧，其實好同政治嗰個關係咧就更加密切。咁更加密切係咩咧？即係原來東廠就可以主動徵緝，即係由皇帝即係唔係皇帝去認可都可以去捉啲大臣翻嚟。其實主要都係針對大臣嘅啫。但係嗰個內行廠咧，咁呢樣嘢咧就真係比較複雜啲啦。內行廠就喺正德年間咧，阿明武宗嘅時候咧就出現嘅一個機構嚟。咁就係即係當時掌權嘅宦官阿劉瑾啦，佢去成立嘅。咁但係內行廠呢樣嘢，即係佢複雜嘅地方係啲咩？我哋成日都以為佢一個正式機構，但其實佢未必係好正式嘅，因為個內行呢幾個字呢兩個字究竟係咩意思咧？即係到而家咧都冇人可以澄清到。咁有人就話係大內行廠，個行字就指辦事咁嘅意思。咁亦都有啲記載咧就話個內行廠就係叫內辦事廠啊。咁但係咩叫辦事廠咧？嗱，咁我哋即係可能睇翻好多嘅文字嘅意思咧，其實內行即係秘密。或者係啲機密咁樣，即係呢個其實機密廠，呢、這個機密廠就係跟劉瑾個人嚟到去做事，咁就係一個咁嘅意思喺度。咁所以即係我哋知道喺呢個內行廠，佢做咗好多壞事，捉咗好多即係向皇帝去批評嘅官員。你知正德皇帝佢係花花公子嚟噶嘛？ 咁有炮房嘅成，當然係成日俾人鬧啦。嗱、嗯，咁、嗯、但係後屘有個內廠咧，就喺萬歷嘅時候阿馮寶去設立嘅。咁呢樣嘢係一個比較複雜嘅概念嚟嘅。其實內廠唔係一樣新嘢嚟，內廠只不過係將東廠一分為二，東廠有外邊。同埋喺皇宮附近由馮寶直接去打你嘅機構，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個宦官嘅權力越嚟越大，產生出嚟嘅一啲影響啦。嗱、咁當然有好多政治嘅因素喺當中啦。咁啊啲政治嘅案件或者係最主要嘅影響，我哋可能之後再同大家講多啲啦。 但係聽完咗嘉齊咁講之後咧，我哋會發現咧，即係政治審判呢樣嘢，其實好似你最開頭講啦，咁耐以嚟其實一直都係一樣個模式，其實只係。譬如有冇一個機構啦，或者係當中有啲咩變化？其實好多嘅時候，你會睇翻一啲嘅歷史嘅情況咧，其實係重重複複咁樣發生緊。 係啊，所以我哋話咧，就國家有秘密啦，皇帝有秘密啦，權臣有秘密啦，所有秘密之下咧，旁人咧受罪。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我哋都叫舉世無遺咁講咗咧，明朝嘅時候咧，一啲好重要嘅有關呢個政治審訊嘅一啲嘅情況啦，亦都有講咗咧內廠同埋內行廠嘅分別啦，同埋佢哋所屬嘅唔同嘅宦官嘅體系啦。你會見到咧，就係好多咧，即係所謂特事特辦。好多嗰啲嘅因事制宜喺裏面，咁而政治審判呢，可能其中一個令大家呢好驚啊，或者有種恐懼呢，正正係呢啲事，就係話你冇辦法呢有一個所謂嘅司法獨立啦、有一個呢即係清楚嘅知道我將會被怎樣審判，或者我哋作為旁觀者嗰、那個人會怎樣被審判。咁呢啲嘅問題呢，其實好影響我哋點樣去睇嗰個司法究竟係咪公正同埋公義。 我哋其實講到政治審判嘅問題咧，最大嘅一個憂慮或者係要去討論嘅地方咧，就係、是、究竟我只係意見同嗰、那個最高權力者或者係當權者相左，係唔係一種罪行？咁啊，因為嗱，譬如我哋要諗點樣推翻個皇朝，點樣去殺個皇帝，咁呢件事就係有正式嘅法律去處理嘅。咁但係如果係意見唔同咧，譬如我批評嗰個宦官佢貪污舞弊咁樣，你話我誹謗佢，但係我哋即係喺傳統中國即係冇一個咁樣嘅即係直接嘅法律。 大逆謀反就好容易處理啦，大逆謀反，但係其他嘢就好難。 所以我叫皇帝唔好游山玩水，可唔可以勤政愛民？即係咁樣，我可能搞到皇帝好尷尬嘅。咁我係咪有咩罪行？你要點樣殺我呢？其實有時明朝嘅皇帝清朝嘅其實都有類似嘅處境，就有啲位置好猛嘅，即係個人係被捉奴，但係佢哋就無可奈何。咁所以嗰啲頭先我哋提到啲內廠啊、內行廠等等嗰類嘅機構，嗰啲咁嘅特務機構，其實佢可以幫助個皇帝，就係做用一啲超越嗰個成文法規嘅制度嘅方式咧，嚟去對付佢嗰啲政敵啦，或者係佢想去處分嗰啲大臣。咁嗱，但係問題係咩咧？問題係點樣處分啊？咁嗱，我哋頭先講到內行廠就係留緊嘅一個私人機構，所以辦一啲秘密任務。但係嗰啲大部分我哋知道嘅秘密任務應該都同阿明武宗好有關係。 阿明武宗 要佢對付佢嗰啲異己啦，即係你冇有啲人冇要佢噤聲，要佢閉嘴。好啦，但係個問題係你可以點樣做啊？點樣可以令佢哋閉嘴？最多係拉佢翻嚟問下你有冇謀反嘅罪狀啊？咁樣嗱，即係所以咧牽涉到啲咩咧？就係如果要正式法律去判佢哋死刑，或者係要其他嘅處分，就冇法律可以做。咁唯有係點樣咧？唯有就係喺個審訊嘅過程裏面做嘢。咁就係咩咧？就係用逼供，用逼供嘅方式。你有冇諗住謀反？你又諗住殺個皇帝？即係凡此種種，咁當然你真係冇咁嘅事，咁喺個逼供嘅過程裏面唔係打到你殘廢咯，咁呢個已經係個刑罰本身。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睇到喺明朝嗰啲法制嘅框架之下咧，其實咧即係政治去對付政敵咧，就好難用法律嗰個條文。 即係你話內行廠，即係佢自己留緊盜軍稀油，就本身就係自己做嘅，然後拉住班爪牙。係咪用酷刑啊，入侵佢都斷手斷腳出翻嚟嘅，咁大家點會服咧？咁你成個氣氛就會好差咯。 咩留緊？譬如呢個內行廠咧，俾人講話佢有啲咩嘢，譬如要啲寡婦去嫁人要啲屍體，即係有啲人死咗，但係未個棺木未去埋葬嘅。你知我哋傳統中國啲葬俗要等嗰啲時間啊，要等嗰地點啊咁樣，咁啊要全部火化咁樣，咁啊搞到啲百姓好即係民怨沸騰咁樣。但係呢啲嘢好明顯唔關劉瑾事啊，可能明武宗貪玩，即係要佢做啲咁嘅嘢，即係內行廠又做埋啲咁嘅事。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你最終真係要捉嗰個大臣，你嗰個政敵嚟到係即係因為政治嘅原因想去對付佢。 你其實用法律就係好難做，就唯有係用嗰、那個即係刑訊、刑求、嚴刑逼供嘅過程。嗱，有一個經典嘅案件咧，喺明朝嘅政治迫害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左光斗佢哋嗰個案件啊。咁啊，呢班東林黨就當同魏忠賢鬥爭啦。咁啊，魏忠賢咧諗極諗唔到政治嘅理由去對付佢。好啦，咁啊咁啱即係同關外後金作戰啦，咁就即係失利。咁啊當時即係遼東嘅總兵洪廷弼咧，咁就即係因為佢嘅意見唔被接納，即係當時魏忠賢啲黨羽就喺關外都控制，咁啊導致到即係佢哋即係喪失，咁同埋即係有大敗啦。咁啊點樣講咧？咁就係啲閹黨啊，魏忠賢佢哋咧就攻擊啊洪廷弼，話佢通敵。即係將啲情報賣俾後金，咁、然後咧就話左光斗呢班東林黨幫啊，即係洪廷弼去辯護嘅嗰班人咧，就收咗賄賂，咁、所以你就係喺同外敵通敵有關嘅案件裏面又收受賄賂，咁啊因此咧你就喺謀反大逆嗰個謀叛嗰個框架之下咧、就可以對付佢，咁啊結果咧咁就東廠就拉咗佢哋去嚴刑逼供，結果就即係喺逼供嘅過程裏面咧就整死咗左光斗，有其他嘢打到佢哋殘廢咁、然後出翻嚟好多嗰有本著名嘅著作《趙玉慘言》啦、就係講呢件事。 我借住 Michael 嚟，我只係想講，但我直接我問咗你個問題先，就係、我當我唔去靠審判嘅結果去做個刑罰，而我明知道喺刑求嘅過程裏面去罰咗佢，喺法律上有冇啲咁樣嘅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嘅時候，法律點睇嘅咧？ 其實即係法律令人最安心嘅地方就係咩？就係 predictable， 即係可預測性，有一個條條框框龍門喺度，射一入就係、射得唔入啊！即係正所謂審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啊嘛。咁、但係政治審訊其實最得人驚就係、即係佢令你法律係 unpredictable。即係其實法律審訊，我哋即係法律審政治審訊最得人驚就係呢度啦。咁頭先我哋講政治審訊，由宗教裁判所西歐去到而家明朝，其實講緊有幾種方法係令到法律係唔能夠可預測，咁令到人哋好驚。包括有刑求啦，但其實主要係分三類。第一類就係喺審判嘅過程入邊納入一啲非法律嘅因素、政治因素、皇帝喜好啊，咁啊搬龍門啦。第二樣就係用政治嘅操作去控制審訊嘅結果，或者即係控制東廠啊，或者係錦衣衛啊等等嗰啲審判嘅機關。第三樣就係咧審還審，審完之後咧用政治或行政力量去改變結果， 搬龍門， 搬龍門，或者係你明明寫得入，跟住就話啊原來寫唔入，即係呢幾樣嘢其實頭先喺加齊嘅例子入邊， 即係解釋權， 解釋權係啦。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睇到咧，就係喺呢個即係政治反之下咧，我哋頭先最初頭提到嘅例外狀態之下咧，其實呢一批嘅人士咧，已經係等同於就係佢哋係對國家有害啦，甚至乎對社會係有害，所以變咗佢有好多嘅權力，原本係應該被賦予嘅，全部都被剝奪曬。所以你會見到咧，即係頭先特別加齊講到係明朝啦，其實我哋再睇翻咧，其實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咧，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案件出現啦。當中咧，佢哋用嘅即係刑求咧，亦都係即係一樣，我諗都係大同小異啦。即係都係令到大家嘅身體十分之痛楚啦。當中譬如佢有講嘅就係譬如掹咗指甲啦，或者係夾你嘅手指啊等等啦。咁而亦都會針對住咧唔同嘅性別咧，亦都會針對住性器官咧去做一啲嘅即係酷刑嘅對待啦。當包括好似話有一啲就會講到係會用呢個嘅牙刷咧就放入女性嘅陰道嗰度，然之後就再拆佢，咁令到佢產生咗好大嘅痛楚，然之後咧就達到呢一個逼供咧嘅呢一個咁嘅目的。咁當中其實亦都你可以諗到就係其實刑求之下到底係咪真係有真相出現咧？定係其實係想即係當權者就想攞到佢哋自己想要嘅嗰個所謂嘅真相咧？咁其實好值得反思。咁而當中亦都有啲記載啦，譬如當時咧有一個叫做曾碧麗，就係、因為呢一個嘅基隆中學案裏邊咧，佢就係犯咗一個叫做知匪不報罪，咁咧而當時咧，佢其實已經係有身人嘅啦。咁到最終係點樣受刑咧？係十分之殘忍一件事，因為當時佢留住一把好長嘅頭髮。咁當時咧，被即係審判者咧，就將佢啲頭髮咧就扎咗一條辮，然之後將佢吊起嚟審判。咁就問佢，即係其實未審判，係問嘅啫。咁而當時佢正因為就係有咗 B B 啊，咁到最尾咧，佢就出現咗呢個胎盤早期剝落嘅現象，咁而好幸好咧，就係佢最終咧，佢個小朋友咧都順利地咧就可以生到出嚟。但其實你可以諗到嗰種嘅傷害性係有幾大，咁亦都可以由呢個例子睇到咧，其實當面對住你被打為一個真係政治犯之下咧，其實你已經係冇咗基本嘅人權，你連一個即係最基本你做人應該受到尊重嘅嗰樣嘢咧，其實都冇咗。你諗下一個孕婦都咁對待。 冇錯，所以我哋喺政治審訊嘅歷史咧，即係大歷史啦，入邊咧，即係我哋唔好淨係見到好多例子係男性咧係被政治審訊嘅迫害，或者係被刑求嘅折磨。其實女性入邊咧都有好多即係好得人驚嘅故事。除咗頭先講即係台灣嘅故事之外，其實你見到二十世紀嘅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其實喺英國都有好多女權主義嘅運動。當時女性係爭取緊即係選舉權同埋即係好多平權。其實好多女性平權運動嘅女性咧，都受到即係政治迫害，甚至係政治審訊。咁呢個都喺英國發生。咁啊，講開英國，其實都可以講翻近少少，講翻香港啊。咁其實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珍惜或者覺得而家即係香港有嘅司法獨立，但係其實即係香港司法獨立喺香港係即係建立得非常非常之 得來不易， 得來不易亦都係相當幼嫩，所以好好珍惜。我哋見到有一個好經典嘅政治審訊嘅案件，成日都會喺教科書出現嘅，就叫獨面包案，大家都聽過。1857年1月15日，有300-400個歐洲人食咗張亞林經營嘅御昌賓館做嘅面包之後咧，咁砒霜中毒。咁張亞林一家咧就即係當日就喺澳門嘅途中咧，咁樣俾水警拉翻嚟香港。咁呢個故事好得意嘅，得意就係咧，即係喺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好多老師攞呢個案咧嚟到去彰顯咧英國司法制度嘅公義。因為點解咧？因為張亞林到最尾係當然被控告謀殺啦。咁當時有六個歐洲人咧就做陪審員，咁啊發覺就冇直接證供係證明張亞林真係落砒霜落啲面粉做成面包去毒歐洲人。咁結果就係判佢無罪釋放。咁就因為無罪釋放呢件事咧，即係以前有啲老師就咁即係證明哇，嗱你讀歐洲人，歐洲人做陪審員都放你，咁啊證明幾公義啊。咁但係好多老師原來冇睇《星球大戰後傳》，即係咁淨係審完就算，咁放咗就算，唔知道原來後傳就係咁啦。如果你睇翻而家英國嘅檔案咧，國家檔案就會話佢一行出法庭，港督就拉翻佢。當時咧，港督保寧拉翻佢就話一定要用第啲方法去再判佢，因為大家太嬲啦。咁當然啦，當時個內部都有分歧嘅，就話可唔可以一罪兩審啊，或者等等等等啊。咁結果就係、英國政府咧用當時即係好長時間殖民地最好嘅殺手鐧，就叫做驅逐出境。咁所以驅逐所有唔喜歡嘅人啊，不受歡迎嘅人啊，港督認為對治安或者係公共安全有危險嘅人都可以驅逐出境嘅。咁但係驅逐出境咧，就一般嚟講就送翻鄉下就算。咁啊，當時啲人就唔好啦，有啲歐洲人好嬲，就聯署俾港督，不如送佢去即係而家嘅台灣啦。咁其實送去台灣即係差唔多送去死嘅，即係基本上即係荒無之地，又遠喺中間都可能死。咁有啲人就咁冇啦，送去海南啦，另一個島啊。咁通常都係送去島嘅，知英國其實都係好興嘅，即 係流放方向。 咁但係好彩後屘佢又張亞林即係佢被判無罪啦，繼續佢已經被判咗無罪，佢繼續被拉翻去監禁。佢有個朋友叫譚亞才，同一班嘅商人就聯署，就話唔好啦，你不如放過佢一條生路啦，你俾佢翻鄉下。我哋攞2000蚊出嚟擔保佢以後唔返嚟香港。咁呢個即係都係算出名嘅鄉山嘅商人呢，咁就俾人後轉咁樣政治操作底下推返咗一個無罪。當然佢都係無罪呢，但係就踢咗返大陸就冇得返嚟。咁呢個就係即係英式嘅法治嘅當時。 唉，總之大家睇到呢個咁嘅政治操作之下嗰個影響幾大啦。咁但係即係我相信其實喺刑求嗰個問題上面呢，我哋唔好話政治審訊啦，即係其實喺明朝以嚟到清朝，唔少嘅司法嘅官員咧，佢哋都去討論過究竟刑求係咪真係可以揾到真相。其實大家都係好懷疑。咁啊，到晚清嘅時候，基本上喺個法律改革之前，刑求呢樣嘢已經係大概好難去用到 嘅。係啊，聽到啲咁多身體嘅殘害咧，我都無話可說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上一節咧講好多就係淒涼啊，即係覺得女性受害嘅啲嘅 case 啦，令我都好難不動容嘅嚇。咁我就簡單講咧，就係如果你用即係豬狗不如啊，甚至用即係啲昆蟲啊、害蟲去形容人類咧，嗰個人類本身咧俾人咁樣酷刑咧，都好即係就變咗個罪疚咧就會減低。咁其實應該要反省咧，就係嗰啲人質嗰施暴者 有冇道德嘅可言？咁呢個我諗喺好多酷刑啊，政審信裏邊呢度都睇得到。咁其實仲有政審信㗎係咪？ 係啊，頭先我哋見到啲獨面包案就係好明顯就係司法喺呢個行政喺司法審判之後咧，即係試圖用力量喺法庭以外改變個結果啦。咁但我見到香港歷史入邊咧，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係會見到啲行政力量入咗司法入邊。去改變的結果，有一單好轟動嘅，即係頭先講緊1857年，其實一路一跳跳100年啦，可以去到1949年啦。當時有個叫兩行事件啦，咁內地叫兩行起義啦。咁其實係一個好地緣政治複雜同敏感嘅時期發生嘅。頭先我哋講就係話，可能因應施政者嘅喜好，可以有政治審判啦。但係咧，地緣政治咧都會影響會發生政治審判嘅。發生咩事呢？就係喺國共外戰嘅時候，49年啦，即係當然喺10月之前啦。咁當差唔多即係上海喺國民黨嘅眼中都失守嘅時候咧，其實國民黨將佢自己一批嘅運輸機咧，咁擺喺香港啟德機場。由上海飛到嚟香港啟德機場，咁有80多架飛機咧，咁啊唔可以叫滯留嘅，咁啊俾即係港英政府看住先， 停泊 住先啦。咁但係喺10月1日之後，你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咁呢批飛機喺香港嘅啟德機場嘅時候，究竟屬於邊一個嘅咧？咁大家都唔出聲，因為當時你知道其實英國政府都未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同埋個承認好微妙 啊，因為即係去到一月啦，咁中間由10月去到1月嘅時候，呢批飛機突然間喺11月發生咗一件事，有12架飛機飛走咗，往天津同北京飛走咗。咁當然啦，因為有一班就係呢個航空公司叫中航同埋國航，就係國民黨航空公司入面嘅總經理同埋一部分嘅員工，咁就投共，咁飛走咗，咁剩翻71架飛機。咁就當刻啊，喺49年11月咧，咁中共政府已經話：，呢啲係我哋嘅，唔好搞嚇。咁啊，國民黨就驚起上嚟啦。咁就話諗到條橋，咁咧就即係蔣介石就要國民黨就將呢啲飛機咧就轉讓咗俾佢一個朋友，就係、是、美國嘅空軍將軍叫陳立德，唔係中國人嚟嘅，即係中文譯音陳立德。咁就成立咗一間叫做民運航空公司，咁就接手咗。咁咧就變咗呢71架飛機咧喺表面嘅。就變成 當時本國 美國嘅公司啦，咁就希望藉此咧就俾到壓力，即係港英政府就唔好將呢批飛機俾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政府當時啊，咁官司要帶上嚟啦，因為咧立即呢個美國公司咧就攞禁制令去發出新啲禁制令，咁咧已經投共嘅一班即係國航同埋中航嘅員工咧，亦都去反禁制令，就希望攞翻呢班飛機，咁結果咧呢單嘢上法庭啦。咁喺香港法庭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好意外。香港嘅最高法院就判呢個飛機咧係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佢覺得當時呢班飛機咧已經係屬於咗新政權。咁當然啦，即係另一方就好唔同意啦。咁仲有一班人好唔同意就係、是、美國政府係非常之嬲對呢件事。點解？因為佢哋好擔心亦呢一批飛機如果落咗去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嘅時候咧，就會對於喺亞洲嘅共產力量會增加啦，亦都甚至乎有人傳聞話呢批運輸機咧會喺台灣上空飛過就落傘兵，咁等等好多傳言。咁所以但係基本上當時冷戰嘅情形就係呢批飛機對於大家嘅戰略價值都好重要，但係估唔到港英政府嘅法庭咧就判呢個飛機咧屬於中共嘅政權。咁但係咧不特止，咁當第一判咗之後咧。咁就開始收飛機啦，即係國航同埋中航嘅已經投共嘅員工喺啟德收飛機。咁但係收手下之後咧，國民黨咧就曾經喺啟德咧就引爆炸彈，就炸7架。咁港英政府覺得唔得掂啦，即係你哋兩班人喺我哋度打。咁其實你知道當時嘅港英政府咧，其實即係特別係郭良雄嘅政府咧，係好驚即係香港成為國共嘅內戰嘅新延長地。 最好就河水不犯井水， 冇錯。咁不如話算啦，咁就同英國政府即係殖民地部商量話，不如就算啦。咁英國殖民地部就受到美國好大壓力，就唔知點算。咁出現咗一個連當時郭亮雄都估唔到嘅一件事，就係突然間喺英國內閣就決定發出一個叫做英國皇室命令，全國性法律凌駕香港嘅本土法律，就話所有嘢都唔准做，直至。其中一方或者兩方去上訴到最高法院解決件事為止。咁即係話當時咧，就算佢贏咗單官司之後咧，即係冇得即刻收飛機啦。咁所有嘢要停。咁當時咧，郭亮雄喺回憶錄裏邊話咧， 冇計啊！我作為一個殖民地嘅總督，我有咩可以做啫？我投訴又冇用，係咪？呢啲即係全國性嘅即係英皇法令，係凌駕咗香港嘅法律。佢就用一個字 ，is sorry business， 即係話係一個好遺憾嘅一件事。咁冇辦法啦，咁就容許兩邊就繼續打官司。咁喺香港上訴咗一次，你知道香港可以上訴兩次啦，最終係去宣文院。香港上訴一次，上訴庭都係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嘅一方係有呢個飛機嘅擁有權。咁就要去枢密院啦。咁中間就即係大家都喺法律嘅程序上糾纏咗一輪。咁當中亦都有好多美國國務卿啊，兩邊嘅大使啊，互相有好多傳遞，俾好多壓力嘅英國政府。咁就係希望件事最終去到枢密院。咁都一如美方所願，去到枢密院。但去到枢密院有最大嘅情況就係咩？第一，當時已經五二年，五二年係咩事啊？韓戰，地緣政治更加緊張。咁去到韓戰嘅時候，去到枢密院，當時你知道其實枢密院其實都係上議院嘅議員組成嘅一部分，亦都係唔會純粹係法律，都離唔開政治。 當然 離唔開地緣政治， 好政治。 最緊要係咩啊？係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嗰一方冇派人去倫敦參與呢個審判，咁即係話咧缺席聆訊，單方面陳詞。咁當時咧書面就話：哦，唔係喎，當時咧你一定要證明咧國民黨政府咧係知道自己咧係無力回天，先至可以話啲飛機唔屬於佢嘅。就算咧中共建咗國咧，都唔一定代表咧嗰啲飛機係屬於新政府，因為新舊咧當時係冇人知。用呢一個咁樣嘅論據咧，就最尾將啲飛機判翻俾即係美國嘅公司。我哋而家可以睇下，即係一個報紙嘅報道係七月啦。七月嗰份報章就係講呢單官司結束嘅時候咧，咁咧呢啲飛機咧就俾港府接管，咁咧就透過即係美軍嘅戰艦咧就運咗翻加州。當時美國曾經同英國有個所謂嘅通訊，就係話如果呢單嘢枢密院係打贏嘅話咧，英國政府話你必須要同意呢啲飛機唔可以直接送去台灣，因為咁樣郭麗雄喺香港呢、這個政府會相當危險。咁所以咧，大家就 agree 咗之後，枢密院又判咗俾佢，咁又勝訴咯，咁就履行呢個協議，就直接將佢送翻加州，咁啊解決咗呢個咧咁刁轉嘅兩行事件。但你見到咧，政治力量同地緣政治嘅勢力喺呢件事入邊咧係有好微妙嘅影響。 再加埋當時其實因為英國咧戰後經濟咧係好需要美國個馬歇爾計劃幫助，所以變咗到頭嚟其實嗰度係亦都有個壓力咧，俾咗英國咧政府就一定要即係要做啲嘢啦，你唔可以即係用一個即係立。即係法律嘅態度咧，去判斷呢件事。 壓力係非常之大嘅，點解呢？因為當時其實喺美國已經輸咗兩場官司喺二審入邊，佢哋曾經喺美國政府入邊有人咧，透過而家嘅新近研究同埋檔案資料知道咧，同英國政府講過好多説話，曾經有兩句係最重。第一，佢話你係英國政府，唔係我哋美國，你輸咗二戰。第二，如果你再判我哋輸嘅話咧，你都唔使旨意諗有啲咩經濟援助。你要知道其實喺二戰之後，即係英國係爭美國好多錢，而二戰嘅債係還到2006年先還得曬。所以你見到成個審判入面個地緣政治嘅張力同埋政治嘅操作點樣去改變一個司法審判嘅結果，呢、這個係可圓可點。 咁美國要英國咁樣徒步啦，咁但係同埋覺得呢單案件精彩嘅地方就係佢係一個政治嘅判決，咁但係呢政治判決之嘅處理嘅問題唔係刑事，或者唔係一啲叛國啊嗰啲問題，而係經濟民事方面嘅一啲財產嘅爭議。 冇錯，即係未必係完全同政治思想有關。咁當然啦，即係香港嘅歷史入面咧，都有啲案同政治思想有關。 係啊，第一次我都有提啦，即係可能即係觀眾都多少聽過嘅胡志明嘅一件審判嘅事件。 冇錯，胡志明嘅案其實大家可能喺網上或者其他嘅節目點樣聽過啦，但係好多人未必知道個政治點樣喺司法入面操作。我只係想講好簡單例子，胡志明喺1931年6月6日就喺九龍同佢嘅即係同志啦，李山一齊被捕啦。主要係因為喺新加坡佢另外一個法共嘅同志係俾人拉咗，揾到佢個地址出嚟，所以佢俾人拉啦。但係佢俾人拉之後咧，其實即係當時嘅香港政府咧，當時香港政府就係背路港督，背路港督其實都係用同一個方法，最好咧就將佢驅逐出境啦，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啊唔好搞到我哋香港地就 OK 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法國政府俾港英政府同埋俾港英殖民地部好大壓力，就話你呢個人你必須要送翻嚟我哋嘅即係安南或者印度支那啊，或者即係 法屬印度支 那，法屬印度支那，即係而家嘅越南啦，嚟俾我哋搞，因為咧喺越南當時咧就已經其實判咗佢死刑㗎啦。 翻到一定。 雖然佢唔係，雖然佢唔喺越南，佢已經係缺席聆訊判咗死咯，所以呢一條交俾我哋。咁但係根據香港嘅法律，如果你驅逐出境嘅話咧，你必須要送佢翻鄉下嘅。一般嚟講嚇，咁、但係胡志明當時咧，其實佢化名叫做宋文初，冇人知道佢真正身份。雖然媒體都知道佢係胡志明啦，咁、但係佢話佢自己廣東人。咁即係話你冇辦法知道佢係越南身份嘅時候，你必須要送佢翻廣東。咁但係咧，結果廣東咧就決定咧送佢上一隻越南嘅船。咁、去邊咧？梗係翻西貢啦。咁、但係好彩 越南嘅西貢喎、 啊，越南西貢係越南嘅西貢，唔係我哋九龍東嘅西貢嚇，我新界東嘅西貢。咁但係好彩，即係當時即係佢又揾到個好律師叫羅士比，後來都好出名。當時就好年青，幫我一路打官司啊，打到上去枢密院。打到上枢密院嘅時候，中間法國亦都俾好多壓力，英國政府就話：你幫我啦，你幫我搞到呢單嘢少少轉歪歪地嘅法律啦，我就幫翻你喺印度同埋緬甸一啲反共嘅資料俾翻你啦。咁但係呢個羅士比去到枢密院嘅時候，就幫佢拗。到最尾去到枢密院嘅時候，代表英國政府嘅律師覺得已經唔掂喎呢間案，你咁樣操作係唔掂，因為第一，如果你覺得佢係越南人，咁你送翻佢翻去越南，咁呢件事係一個政治反印度，喺國際法咧係唔容許嘅。但係如果你覺得係驅逐，而佢係中國人嘅話咧，你應該驅逐佢翻廣東，所以唔應該驅逐翻越南，所以結果咧，大家就庭外和解。就冇送佢翻越南。 係啊，所以今日我哋講到政治審判嘅時候咧，容許我做一個比較長嘅結尾。我依排成日睇殷海光，殷海光喺一篇文章叫《我們守住》哪一層樓裏面咧，佢有講到即係當面對住政治審判嘅時候咧，佢嘗試提咗三個論據。佢話三個極限原則。佢話第一個原則就係當你富貴嘅時候，你會唔會政治審判出賣你嘅隊友，買咗球榮？第二就係話，當你可以一個好窮困嘅時候，你會唔會出賣你嘅朋友去做一個即係叫做換取自己嘅生活落去？第三就係話，當你面對住生死之間嘅，你已經俾人審判緊嘅時候，咁你點樣去面對咧？你會唔會犧牲自己去挽救他人咧？咁所以佢提出嘅時候就係話，最重要嘅就係你有冇一個思考嘅過程，自己知自己做乜，同埋佢喺篇文嘅最初裏面講話，你俾自己嘅獸性所驅使嘅人，最終會成為禽獸。 Thank you.